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刻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前一段时间，陈慧娴在《蒙面唱将》当中是惊喜见面了，她的出现也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。如果说你不熟悉这个名字，那么《千千阙歌》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这些经典的歌曲，你一定可以哼得上几句。中国香港的乐坛呢，诞生出了很多的情歌歌手，那陈慧娴是一定位列其中的。当《千千阙歌》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陈慧娴才只有24岁。他以最年轻的歌手身份在红馆开了个人的演唱会，并且很威风地开足了四面台，获得了大奖更是不胜枚举。 绝不可使我更

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寂寞的心哪里去找？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熬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知道 2017年的4月30号，这个日子呢，对于关注朴树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，因为在历经了长达14年的煎熬和等待之后，朴树也终于发行了他的第3张专辑《猎户星座》。事实上，当大家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可能并没有达到朴树心中理想的样子，很多细节还没有完善好，甚至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未知歌曲，没有歌词，只有旋律。那猎户星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必过分的去解读它。正如朴树自己描述的那样，因为他在天上就认识猎户星座，而且喜欢这个名字，就没有其他理由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朴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想要特别去追求的东西。也许大家都和我一样，对于朴树的歌曲了解很多，但是对于朴树这个人，我就是从《平凡之路》开始认识他的。朴树的歌曲流露出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而他的本人也真的和歌词一样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答案。今天9.9，我是周周，这个时段要继续分享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朴树新专辑当中的歌曲《猎户星座》。 是如何降临的？什么

这信物象征了永远，一起擦亮誓言，爱的透心人让我逃进你之间，相扶来世不求好处，寻常也很幸福，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，爱都愿再度，为了你我愿意 Yes I do， 爱有风声有春铺，莫失莫忘一生守护。 12月1号又是全新的一个月了，那在开启全新一月的同时呢，我们同样也要分享到一些新歌。继续要来说到的这个人是老歌手发新歌的代表之一，他就是陈奕迅。从1995年出道到现在为止，伊森陈奕迅一开口必然会是金曲，比如好久不见、浮夸、 K 歌之王、你的背包，这些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唱。那作为一个把灵魂灌注于歌曲当中的天然歌者，他造就了不少传唱度超级高的粤语歌和国语，而真正令他一曲成名的经典呢，却是由林夕作词、陈小霞谱曲的《十年》。前面于国语歌，当然他也是非常热衷国语歌曲的。那今年 Eason 可以说就是国语歌曲接连不断的发，继放披风之后，今年的8月1号他又出了全新的双单曲《海胆》和《谁来捡月光》。那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呢，就是其中的一首节奏轻快的歌，来自陈奕迅《海胆》。 前人多么坏，把生活多难挨，坏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，不承认又感叹，活得像个海胆。 嘿，生肖包天还有涨停，当虎后的狼不必守规矩，没有小心本敢谁有气，风流善哉不想聚集，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，和谁脱单暂时还不急，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，还是个馒拖着我出门去，忘了三十几双心其实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。 怪前人多么坏，怪生活多难挨，怪桃花开太晚，一个人好精彩，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去哪里，算命好难多言语，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，巧儿懒得看不闹综艺，恰做完的七千上

很多女人把爱美、追求美当作一生的目标，但是如果贪恋美貌成为了一种执念，成为了一种完美主义的束缚，我们可能就真的离真正的美越来越远了。真正的美应该是一种状态，更多的是来自于健康、自信、气质和修养。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美貌的需求而越来越少。虽然随着时间我们失去了美貌，但是我们同时拥有的是更加丰富、从容的自由和自信。 爱过才重要。

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。 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安静了，你 在这夜，某日另一个星球，我的躯在里头跌跌撞撞，怀疑自己。你伸出的双手，安静拥抱我，走回过去的。 说起薛凯琪，大家可能会同时想到一个歌手，那就是方大同了。如果要列一个最希望他们在一起的排行榜，这其中一定少不了薛凯琪、方大同。当然，这只是歌迷们的期许。从薛凯琪的《糖不甩》、《我不需要 Tiffany》到《苏州河》等等，薛凯琪的专辑里总是少不了方大同的名字。他们会去对方的演唱会做嘉宾，也会一起去看演唱会。方大同呢，也曾经老是被调侃说，你除了微博，除了吃和喝，就只剩下薛凯琪嘞。那粉丝们呢，都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在一起，但又觉得他们这样的友情还蛮可贵的。而对于像我这样听歌的人来说，我觉得他们的默契都藏在歌曲当中，比如说薛凯琪、方大同的《复刻记忆》。

Mona Lisa, beau bizarre, elle me regarde comme ça. Et alors, c'est quoi ce soir? Oh là là là, être à la part.地铁的发我问候，是不是你期望？鲜花红酒和甜点，我是先品尝。名牌街的橱窗，倒映着你的气质，古堡的富丽堂皇，抵不过你发香。我要努力，才能闯进你生命的排行榜。巴黎铁塔下，手牵着手，穿过凯旋门。轻轻合奏你最爱的罗浮宫，故事不再难懂，我会先做好功课，必考试用功。你的笑就像塞纳河流，优雅的流淌没有尽头，它温馨密码不再是难解的梦，我要在日落前将爱你说出口。 觉得还不错，我排了一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了。 口感蛮顺的。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。你的美食地图， 九六九实力派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实力派，我是周周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食物匮乏呢，都曾经是很早的年代当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了。所以现在的我们经常会以吃了吗作为互相之间的问候语，似乎吃了吃饱了这才是人生当中幸福的状态。民以食为天，吃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。就拿古代的杨贵妃来说吧，贵妃平生最爱吃荔枝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无奈从南方运到长安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安，要数日之久，荔枝运到贵妃面前早已经不新鲜了，这肯定不符合她的口味和身份。好在她有一个肯拼的土豪老公唐明皇，专门为她修建了一条快速驿道荔枝道，快马加鞭将新摘的荔枝送到长安的宫廷，只为博得美人一笑。所以连杜牧都有诗感慨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那抛开古代，其实现在在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吃也真的是蛮拼的。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同宿舍的朋友聊得来吃得来，当时的生活费不多，平时是食堂加泡面，一旦攒了点钱，到了周末呢，大家就会出去大吃一顿。自助餐解馋又管饱，开始的时候是饿得扶墙而进，后来呢是撑得扶墙而出，还美名其曰说长身体的时候肯定需要补充营养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这都是曾经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些小例子了。那不知道现在的你为了吃又做出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。 我印象最深的是排火锅吃，然后店特别有名，我排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拿了个号在那儿等的，哎呦，这个不耐烦呢。他那儿地方还少，我们都坐在台阶上。 当时那个宵夜牛腩那个特有名，然后听说那个特别好吃，然后我们为了吃那个排队排了230多桌，从本来是想吃午饭，从中午排到了晚上。 哦，我们坐了2个小时的火车去为了吃一顿东北菜，因为当时出国觉得吃起来特别的幸福，终于吃到了中国的东西。 所以吃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情怀，更是一种回忆。也许你忘不了台湾的鳗鱼饭，香港热闹的早茶，日本北海道肉质鲜嫩的刺身，还有巴西圣保罗炭火烤出来的牛肉。如今很多的上班族应酬越来越多了，饭局也是不断，中餐日料西餐再到酒吧，虽然场景换了，但唯有吃的主题是永远没变的。 吃很神奇，它能够让陌生的人去迅速的热络起来，品着美酒美食，再聊起故事见闻，感觉距离瞬间好像拉近了许多。那么为了吃，你又做出过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？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本期实力派的话题互动，分享你品尝美食的精彩故事。同时还要跟大家剧透，一定要准时的收听每天下午16:35的实力派，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你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